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哈，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最近发布了，共安排了22项主要任务，并成细化成了298项任务清单哈。 好家伙！ 哎，以确保这个本市的营商环境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提升。 这个行动计划呢也是明确了啊，到2020年底呢完成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的立法工作，并且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这意味着北京将真正开启对个人信用的评价，个人诚信分将关系终身。 按照这个新一轮的行动计划的工作框架哈，北京还将打造6个统一的平台智慧型政务服务体系。比如说哈，要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还有全市联通的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大厅，还有企业服务和重大项目平台，还有全市统一的企业法人服务卡，全市统一的投资人项目代码，以及政务服务标准规范。哎，所以推行的事项哈，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并且一次办，进行了这个扁平化、简易化和智能化的服务哈，可以说是大家以后办事可以越来越方便了。 没错。而且啊，大家也要着重的去这个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其中一条就是对个人信用打分啊，而且这个个人信用分呢将会伴随着大家终生啊。 就像一个这个身份证里面录入了信息一样。 对，没错，这个之前好像也报道过类似的消息，这个终于也是即将上线了啊。对，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可以从规范自身的角度来说，对社会也是一个不错的事。 我觉得这是一好事。比如说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就看到了一辆这个像拉货的这个货车，他就故意把这个号牌遮挡住了。其实你就会怀疑他的动机，你要干嘛你去遮挡这个号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跟个人的诚信分相关联的话，其实他就不会轻易的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对，而且就比如说像一些简单的发生在自己身边日常的小事啊，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在某些相声小品题材当中的，对吧，这个吃霸王餐，或者是上车逃票啊， 高铁霸座呀， 对，高铁霸座呀，等等，你看跟这个个人信用分一挂钩啊，你这连高铁都上不去了，还霸什么座啊。 真的是。 说完了这个个人信用打分啊，咱们再来说另外一条，这个也是关系到大家的出行方面的消息啊。 没错。 说这个7号线的东延以及8号线的南延呢，2区间将贯通，明年底呢试运营。日前呢，地铁7号线东延02标云景东路站至万盛南街西口站区间啊，和这个地铁8通线南延01标啊，也就是这个世园站到环球影城站区间呢，同时贯通。地铁7号线东延和8通线的南延工程呢，均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配套的地铁项目，将于明年年底开通运营。 那么这个2条地铁开通运营之后，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事呢？给大家说说哈，这个2条线路都通车之后哈，将会构建集中新城与通州城、新城南部地区的联系走廊，也就是说，它是服务于通州旅游文化区和这个市中心城的，所以说以后去通州啊，不管是工作啊，还有这个游玩啊，都更加方便了。 对，没错啊。说这个8通线啊，还有这个7号线，这个东延呢，全长将达到16.6公里，全线共设有车站9座，是贯穿北京南城的东西向重要的骨干线，也是这个7号线东部延伸的一个一条主干 线。 对，现在的7号线的东部底站是焦化厂站。对，将会往东延伸，一直到应该是那个环球影视城站，也是跟8通线贯通了。 说到这个环球影城站哈，哎呀，大家肯定就开始摩拳擦掌了哈，修好了赶紧去啊！而且这一个线路哈，主要它就是来服务于环球影城这个项目的。 对， 而且我之前哈听这个我们的记者朋友说，这个地铁站会修的和环球影城连在一起，就是你下了车直接进去、 直接进入环球影城。 对对对，特别特别的方便。 哇， 所以说啊，以后这个大家玩也会玩得更方便了啊。以后这个通州也就是一个旅游文化的聚集地了吧。 没错。 说了这个七号线呢，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线啊，就是八通线。这个八通线的南延呢，实现首条区间隧道贯通啊。这个现在呢，有到八通线的土桥站啊，终点为规划，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这个环球影城的入口啊。这个线路全长呢，达到了4.45公里，整体呈南北走向。线路呢，也将连通八通线和七号线，主要服务于环球影城及通州区沿线的居民。未来呢，世园站将成为通州区3线换乘的关键站点，线路呢还可以换乘城际铁路联络线，直达首都机场、首都二机场以及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廊坊等地，也是达州通州文化旅游区的重要线路。 感觉这个四通八达了哈，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了。 对，其实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每天上下班早高峰的时候，地铁的人会不会还是那么的多？ 哎呀，这还真不好说。不是说这个四会站要那个一号线要和八通线要就接在一起，不用换乘了嘛？我觉得这是真是一个好事。 要不每天早上这个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7点到9点差不多，每天早上在换乘站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人山人海。 你就别说换乘站了，就换乘站吧，它起码还就你排排队还能上， 还能往前走。 就比如说哈，我们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传媒大学站啊，我有一次呢，我出门还不算很早，我可能是8点多出门的，然后我就等了8趟才上去，而且最后那一趟哈，不是我自己自愿上去的， 我不想上、啊、 对，是别人给我推上去的。 好家伙，不知道这次这个两条线路在连接之后啊，会不会也产生一种另外的神奇的效果，在达到这种旅游文化景区建设发展的同时呢，也能疏导开大家的出行方面的拥堵啊。 哎，有可能啊。 对啊，这你看七号线也跟八通线连接上了。 对啊， 往通州去不只有一条线路可以出来了。 对，而且大家就盯着那一个时间段，就那么一条短短的线路的话，说实话真的以前还真是有点不方便。 对，没错。OK， 那么我们在一小段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鲜的消息，一会儿见啦。 唱过的歌，如果你总是也唱多，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所以你别想太多。不要再想起我唱过的歌，如果你害怕也唱梦多，还谈什么取舍，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听我唱给你的歌，如果你害怕也唱梦多，还谈什么取舍，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 开启波澜，想要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相信误却太难，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难免心生眷念，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却醒悟的太晚。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咱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消息。 嗯， 不知道大家今天早晨起床之后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凉爽？其实 还行吧， 从昨天开始就这样。 我是觉得你穿太少了，你是不是就是？ 是 你看现在如果再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穿的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而我们大佐呢，只穿了一个短袖。 一年四季就这一下是吧？ 就只穿短袖 啊。但是啊，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但确实北京呢也即将迎来啊这个比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了啊， 嗯， 大家也可以要注意穿衣保暖以防感冒。 嗯，预计啊这周这个北京的弱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北风吹进了这个空气啊，但是风有点大，显得呢有点冷，空气质量还算不错哈，大家可以就是短时间内不用戴口罩了啊。 嗯， 由于冷空气比较弱，而且午后阳光充足呢，所以对气温的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哈。 嗯， 本周北京的最高气温还是徘徊在8到1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基本都处在冰点或者是冰点以下，也就是0度到0下1-2度吧， 嗯， 也还行吧。嗯，而且我发现啊，这个最近啊，这个北京的天气特别能配合北京的供暖。你还记得吗？我们11月15号供暖的那一天， 啊， 蹭的一下天气就冷了，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对，然后一直就往下持续下去。 对对对，它就好像是哎，你供暖了是吧？好好， 好 我可以 冷 了， 我可以冷了。难道不是根据天气来根据天气变化来供暖的吗？接下来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件，这件事真的是跟每一件人都息息相关的事了，而且是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啊。 嗯， 说这个北京要求宽带资讯3年内每年降低10%， 那也就是说在3年之内会降低30%。 没错， 哦，现在我觉得 3年之后，2021年， 对， 会降低30%每年。 对对对， 哇，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宽带费就是你现在的70%了。 嗯，哎，好像现在的宽带费也没有之前的那么贵了，而且现在还这个百兆宽带基本上都已经挨家挨户都差不多了。现在那种千兆宽带， 哎，哎，你安的是谁家的宽带？快介绍给我呀！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对，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条消息啊。说到2020年呢，实施固定宽带网络，具备千兆接入能力啊，重点区域呢实现 5G 的覆盖， 宽带资费呢每年降低10%。在11月19号的上午呢，北京召开了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的新闻发布会啊。这个记者呢也是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行动计划要求宽带资费每年降低10%。 嗯，还有这个北京市发改委的主任他介绍啊，北京将企业获得用水、用气、用热服务办理环节啊精简到了2个。 嗯， 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固定网络宽带哈，具有千兆的接入能力，并且有5G 的覆盖，哇，感觉到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应该很幸福吧。就比如下个 APP 就2秒钟就可以下到。 对，而且好像是到时候整个的移动客户端的宽带资那个应该不叫宽带，就是移动的流量资费 也 会大幅度减小。 哇，那个时候哎，那该干点什么好。 就是现在流量不够用的时候， 看视频是吗？ 不知道该干嘛。等那个时候流量多了， 太多了， 不知道该干嘛。 对对对，哎呀，这么多都用不完，这干点啥好呢？ 每天在地铁上开视频吗？ 然后还要给别人看的那种。 记者呢也是具体了解到啊，这个北京市进一步优化环境的行动计划呢，明确要求提高公共设施的接入效率。在获得电力的方面呢，行动计划要求巩固低压用户获得电力改革的成效，扩大小微企业零上门、零审批和零投资的专项服务效果和品牌影响力，压缩办电时间，精简办电环节，高压和低压的客户接入环节呢，分别精简到4个和2个，平均的接电时间分别不超过80天和25天，全面实现不停电作业。 嗯， 探索这个开展小微企业用电金融服务，改善用电售后的服务，以及全面提升用户的体验等等。 嗯，那果然这个营商环境是大大的提升了啊。 嗯，没错啊，这个而且在不仅仅在电力方面啊，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水、热气这3个方面呢，这个行动计划也是要求优化提升企业的获得用水啊、用气、用热的服务，将办理环节精简为2个，逐步实现红外线、水气、热线管线由专业公司承担，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接入成本。 嗯，期待一下哈，期待2020年快点到来啊。 嗯，你想一想，到时候我们这个5G 网也可以用上了，千兆的宽带也可以入户了。 那我们就是在8通线和7号线上坐着地铁，然后享受着这个，也许里面到时候地铁以后有无线网络，然后看着视频就直接能到环球影城的入口。 好家伙！这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是啊，就感觉哇，好爽啊。 OK， 说完了这些这个社会方面的消息，咱们再来说一条这个关于影视方面的消息啊。 嗯， 最近这个上映的新片呢确实不少，比如这个毒液呀，还有 神奇动物啊， 这个还有各种其他的影片啊，也都在各大院线上映了。那么在11月23号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位英国的喜剧演员。 嗯，是谁呢？ 罗温·艾金森。 哦， 哎，当然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耳生， 就肯定是听说过，哎，是谁来着？怎么感觉对不上号呢？ 嗯， 是谁呢？ 憨豆先生。 哎，这个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电视台是可以点播的。 对。 然后就点2样，一个是猫和老鼠，一个就 是 憨豆先生。对。 哎，那个时候你点播的是动画片版的还是的？ 就是他演的，他演 真人版的、那个。 对对对，嗯 嗯。这个11月23号呢，我们的《憨豆特工三》呢也即将上线了啊。有人说呢，这个英国银幕上有3宝， 嗯， 我其实觉得应该有4宝。 还有谁呢？ 嗯，第一个《哈利波特》，对吧？嗯，提到英国电影《哈利波特》，第二个《007》，对吧？ 那肯定的。 当年的伦敦奥运会上，007一跃而下，对吧？然后第三个憨豆， 嗯， 第四个我觉得应该还有个卷福。 啊，哎，你这么一说，我也同意。 夏洛克，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有他的。嗯， 对，这个憨豆先生啊，这其实就是那个不太用说话，用自己的表情和眼神就能把这个剧情完全展现出来，而且征服了全世界的那个小人物啊。 嗯， 他把这个画风呢可以迅速带歪过来，甭管你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人，一下就给你带歪了。 哎，而且哈，看他真的是小时候的欢乐源泉啊，你就会发现他 哎，他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他怎么就这么搞笑啊？但是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哈，又有他真实的一面，然后还有他善良的一面，会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 对，没错，这个时隔七年呢，让人捧腹的憨豆先生又回来了啊！这个特工 Johnny， 也就是憨豆先生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开着他这个复古版的阿斯顿马丁， 哎呀， 开启了新一轮的冒险啊！这个特工憨豆特工三将于11月2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其实说到这个憨豆啊。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他外表的这个比较蠢萌的那种形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的 他是教授，哎， 那么强大的背景啊。 对对对， 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 而且我有一次看过他的那个领奖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啊，我看过。 就是有一个人给他颁奖，他上去拿了他的 奖杯 就走 了。 然后有人解读说啊，他觉得是他应该得的。 嗯， 就我觉得也有一点延续他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性格。 但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一小段 JF 可能就是截取了一段，其实他那次拿完奖杯之后还是回来了。 哦，他又回来了。 对，就是在舞台上又演了一次小喜剧而已。啊， 真是一个幽默又完美的人啊。 而且这个憨豆先生呢，这个罗文·艾金森呢，不仅仅是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位赛车手，家里边有好多 赛车手啊。 对，是不是看不出来？ 我完全看不出来。 对，他是一个， 你就觉得他走路的得好好走。 他是一个专业的赛车手，而且家里边有好多台超级跑车。 哇， 就包括我记得应该是在憨豆特工二里边的那辆劳斯莱斯魅影，就是他自己的车， 是他自己的， 对，借给剧组拍摄的。 哎呦我的妈呀，心生羡慕哈。作为这个一部非常经典的喜剧电影系列哈，其实憨豆特工前两部分别是在2003年、2011年上映的啊，凭借着这个我们哎呀这个罗文教授的非常精湛的表演和英式幽默哈，是拥有了大批的粉丝。那么该系列的影片目前已经在全球拿下了超过3.2亿美元的票房。 时隔七年啊，这个憨豆特工三度归来，不知道这部影片会不会带给大家那种捧腹大笑的效果呢？如果想知道他讲的什么样的剧情的话，还请期待一下在23号的憨豆特工三吧。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时段活力最前沿的全部内容。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那么我们一会儿见啦， 拜拜。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刚刚呢，我们的活力最前沿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在11月23号即将上映的这个《憨豆特工3》的这个影片的消息。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憨豆特工3》的经典版的预告片啊，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来吧。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onight. You're looking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onight. Ching. We have a problem. Good. The identities of our serving agents have been exposed. The country is in a state of complete chaos. And the universe sends me you. Sir! It's all right, Buff. We're going on a mission, not a honeymoon. Yes, of course, sir. Destination? South of France, sir. Arm the missile. They're just cyclists, sir. They're French cyclists, Buff. And they're obstructing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She's the key to this case. I'm not sure I've ever met a man quite like you. Let me clear up the uncertainty for you. You haven't... Virtual reality. It's completely immersive and some people lose track of their actual surroundings. I think we can pretty much guarante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ell me the agent you've got in the field is making some progress. Target acquired. This is a job for the shoebox inflator. Don't open it in the car! Colonel Richard Dorfman. Not really, sir. Magnetic boots. Brilliant, sir. No one must have the slightest clue we're here. Till we meet again. That was sooner than I expected. 刚大家看到的这段啊，就是这个 Johnny English， 也就是我们的憨豆特工三的预告片啊。 嗯， 确实感觉还挺好玩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11月23号要去看了。 不用上班的吗？ 那天确实不上班。 当然啊，这个大家没这个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电影院观看一下这部影片啊，这个憨豆特工三。 嗯。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访谈系列节目的专题展播。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王玉如老师，欢迎王老师。 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哇，哎，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好像回到了小学一样？ 哎，我跟你说哈，我这个就是对老师有一种就是心理阴影，倒也不是说对小学老师了，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哈。前段时间我的高中校庆，然后让我回去代表校友进行发言，然后呢我的语文老师就说，曼宁你不紧张吧？我说我紧张啊。他说为什么呢？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了，为什么校庆的时候你紧张？我说因为有班主任啊，我自己直播倒是不紧张。但是 高中时候是吧？ 对，就我看到班主任就会绕着走，然后以至于他现在走到我面前，然后我还是会绕着走，就看着他我就会有这种生理反应，我就害怕， 瑟瑟发抖。 对， 你这个有点像这个之前在就是抽烟的时候。 你是不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抽烟被老师抓过？ 就是生怕碰着老师，然后等高中毕业之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教导主任呐、自己的老师呀，这个 第一反应还是 会躲开。 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高中哈，高中的时候老师呢因为这个为了让我们升学哈，其实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回到小学的时候，你觉得哎，那个真是一个幸福时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作业，然后还是很开心的。 对，而且啊，这个有好多的老师会在我们的课业之余来帮助我们，比如说一起玩游戏啊，或者是帮助你在这个少先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没错， 其他的。我还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这个经常参加少先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开启了我的主持生涯。 哦，小学的时候厉害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怎么好像在那个什么队里面，就是那个 少先队 不是少先队，那是肯定的，就是在一个鼓号队里边。 哎，鼓号队我也参加过。 哦，那你到底是主持呢还是鼓号队里的呢？ 就是有主持任务的时候是去主持的，有鼓号队任务的时候呢是去吹号的。 那你要感谢你的辅导员当年这样培养你了。 没错。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那是哦。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王玉如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整个从事辅导员工作的这段时期的经历啊，也包括我们这个密云区二小的一些少先队的活动等等。当然啊，大家这个如果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呢也能让各位想起大家在小学时候跟自己辅导员之间发生的一些好玩的故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哎，那王老师，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整个的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的？ 我是从1998年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做了大队辅导员。 那已经20年了。 1998年， 哇，20年了。 整整20年的少先队辅导员。 嗯， 是的。 我的天哪！我现在有点发抖了。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您刚做辅导员的时候。 刚才两位主持人在谈自己在小学时候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也有同感的。可能现在让我见到我当年的辅导员或者是班主任，可能还是有那么多的敬畏。又敬又怕的那种感觉。现在还有。实际上我做辅导员， 就是从事了教师这个行业，从事了辅导员这个行业20年的时间，再次回到 就是假如说再次看到这个自己的老师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是的， 这个就很奇怪哎。 所以刚才你们两个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马上就跟你们产生了共鸣。 而且那就是你心里面会永远觉得他就是你的老 师, 的老 师，他永远是你的长辈， 是的， 然后去教育 你，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对，就是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在言语上的一种表达，是在心理上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才会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看到老师就会有一种敬畏的感觉， 瑟瑟发抖。那我们王老师从最开始1998年的时候开始从事大队辅导员，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从走进二小的第一天说起吧。当时接待我的是密云二小的原副校长郑校长。他那个时候刚刚接待我们，一共是7个毕业生。那么那个其余6个毕业生要担任语文和数学以及其他学科教学的老师，唯独我一个是要做这个学校的未来的大队辅导员的。那么我前任的那个胡老师是我的师傅，他马上面临退休，那么就是要求有一个新的辅导员来接任，那么这样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郑校长带着我参观了所有的校园的校舍还有教室，给我介绍了这个二小百年历史还有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当时的时候心情蛮复杂的。当介绍完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毕业生都去回去做工作的准备了，大家都很愉悦，都很高兴，对前程可能充满了向往。但是我走出二小的那一刻， 感觉天都黑了， 怎么样了？我哭了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时候您是不愿意去？ 不是的，心情其实到现在来讲，我的心情还是蛮复杂的。因为我觉得刚出茅庐的这么一个，那当年我毕业22岁，还是一个学生的状态。 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 应该是还没转换过来， 对， 那 个角 色 还没有转换过来。我天哪，这么大的一个摊子，那个担子要落在我的肩上。然后当时我真的就是哭了。然后哭了之后大概走出了有100多米，然后就把眼泪擦干。我说那没有办法，挺着这个劲儿上吧。 那其实是那个时候觉得 其实当时 自己还没准备好是吗？ 对，有点没准备好，就是当时可能是在学校是一种对辅导员工作的一种憧憬，一种向往，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辅导员的工作跟我们理论上在学校学的这个专业这个领域可能比较而言，就像刚才大佐说的，好像一下天都黑了，不知道从何下手， 就是可能跟自己之前学过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就是必须要把原来的理论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这是一个很难翻转的一个事实。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体验。 对，确实，这相比我们还好，但是确实作为一个大队辅导员来说，你想想， 面对那么多孩子， 22岁的时候开始面对这个还不像是跟自己差不多年纪大的那些学生啊，你比如说16、17岁的学生，你这让我都能去答对好，你让我去。这个面对这些5、6岁、7、8岁的这些 小 朋友们，我觉得王老师太厉害了。 而且那个时候会觉得哇，扑面而来的就是压力，是吧？ 对，一大群孩子张开了翅膀来拥抱你。 想想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对，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啊。 是感觉挺幸福的。 对，虽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刚看到，其实王老师在回忆当时最开始成为辅导员的时候还是会流泪的。 是， 对，所以刚刚是想到了什么会让自己这么感动？ 可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彷徨懵懂，然后到一路走来过这一段这20年来的经历，或者说用一个好听点的词来说，可以说是奋斗的经历。自己通过了20年的历练，然后也掌握了一些工作的本领。或者说从最开始的不专业走向专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自己收获了不少。也带给孩子们不少东西。我看着孩子们就是一届一届的从密云二小走出去，毕业之后，然后他们又从大学走到校园来 看学校， 又重新回到， 哎，再回学校。有的可能我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而且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二小来做 一名老师， 就重新回来当老师。 然后当他们跟我谈起了这个当时跟我在一起就是参加少先队活动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的愉悦的感受带给我的感受是那种满满的幸福， 收获到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嗯，其实一开始哈，那个王老师觉得压力这么大，也应该确实在这个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吧。 是的， 看到王老师的这个表情，我就知道肯定有很 多 困难。 嗯， 那个困难是当时就现在这现在的这个学生还有青年人无法能够体会到的。 嗯， 当年我分到密云二小的时候，像密云是北京的远郊吧， 嗯， 像硬件条件远不如现在， 嗯， 因为这20年来的发展，特别是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啊，我从我本身做教育者的来这个经历来讲，就是真的亲眼见证了这个学校硬件软件的这个发展。那么当时我分到密云二小做辅导员的时候，学校里，我印象中就是只有打印室一台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校长努力了很久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个电子备课室，这个电子备课室最多不超过10台电脑。那么这个电脑还不是现在的这个液晶屏，是最初的大脑袋，大脑袋的那种什么286486，就那个有那么几台那个电脑。当然这个就是 对于98年的时候已经很厉害了， 对，但是对于现在来讲。就是这么方便的条件来讲是没法比的。当时我们要基层的老师要去用这台电脑查阅资料或者是打印什么，要通过校长签字， 得申请， 对，申请有一个手续程序在里边。然后往往就是好多老师在排队等着做自己的这个论文啊、教案啊什么，需要一些电子的一个备课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我的工作因为我刚分到那儿比较年轻嘛，大家可能知道年轻人可能要就是要切让 多承担一点，或者 是或者说就是 多让着一 多让着一点，因为有些老师就是年岁比较大，或者他的这个学科相对来讲可能比较重要，还有就是他的工作可能比我还要着急，所以就往后排啊。但是我的工作是有时限的，我们就是要求在某一天完成某一件工作，这个是不能晚不能迟的，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嘛。但是没有办法，我就采取手写。那么查资料上不了网怎么办，就是到图书馆去把所有的有用的报刊杂志专著都借回来。当时我记得我的宿舍我的办公室就是铺天盖地的都是趴着的书，因为我可能知道就是觉得这一页我可能要用到，啪就趴下来放在我这个床上书柜上，还有甚至于地上都满了，最后可能就得点着脚尖从我的书里面 走出去 踏过去，就是那样。嗯，当时写一篇论文的话，就是得需要两天，大概需要一个礼拜天吧，两天一夜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得熬夜，因为就是怎么说，就是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大学生来写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总结，一是对学校这个全面工作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很难写，不知道怎么下笔，可能理论上多一些。然后我用了2天2夜查阅资料，然后就把自己关禁闭一样关在宿舍或者办公室，除了去卫生间还有必要的时间就出去，其余都在这个环境里边工作。那么可能熬夜不说，然后可能不吃饭，这个也不说吧，最后出来一个7-8篇稿纸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报告啊。因为我现在翻过去再看自己写的什么都不是。当年领导 当时已经很努力了， 当时很努力很努力，然后我就希望就是能够特别成功的或者说能够完成任务给就是呈现给领导。然后领导说，哎呀这什么呀，这 可能是思路那个时候， 对就是一个是理论脱节跟那个实践脱节，然后没有结合学校的实际，虽然可能借鉴了一些书本啊报纸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翻回来认为自己在抄，就感觉抄跟那个学校的这个实际没法联系，就是一头雾水下来，可能就是一顿批评。哎呀，当时 肯定也不能接受， 怎么那么委屈，我说我都好几天就是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好好吃饭，然后最后换来就是否定。其实就是这样的否定让我不断的成长了。 确实是这样的， 当时可能 可以说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是少先队专业，然后有特别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可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总是 很 骨感。 哎，我突然想打断一下，就是刚刚说了一个名词叫做少先队专业， 嗯， 所以是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里边是单独设有这样的专业学科的吗？ 当时有一个系，就是现在特别著名的少先队专家吴云清教授他创办的，当时吴教授是叫做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系的系主任， 嗯， 当时他就是提倡就是要建这么一个系，但是这个系的招募可能是有一点点区别。那么这个系他招的基本上就是将来要从事少先队辅导员专业的这些人，那么还有 专业对口了， 对，专业对口，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学普通教育的这一批人，将来要教语文数学当班主任的一批人吧，然后我们有一部分人就是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就是在吴教授的引领下，我们就从事这个少先队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些更多的是参加社会实践的体验，嗯，就是最后回到各自的这个区县，然后就去做了少先队辅导员。我还记得当时我回到学校的那个时候，那个校长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翻档案翻出来的，精挑细选来的，所以就是全是专业对口。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学的少先队专业，又做了少先队辅导员，我觉得就是这是有一种职业幸福感，因为做了自己学的专业又是喜欢的事儿，所以就是这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对对对，很幸福。 嗯，而且每天还能看到这个好多好多的孩子， 哇， 对吧？ 真的是，我觉得跟小孩在一起还会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就是这样的感觉特别好，就感觉一直在一种被爱包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是 一直是充满爱的。 谢谢。 这也是刚刚王老师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最开始工作的一些经历啊，其实在工作了20年之后，包括到现在，王老师还是一直在从事着这个大队，也就是少先队辅导员的这个工作。 嗯， 那在就是进行了20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就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些小故事。 嗯， 好。就是还是说刚工作的时候吧，刚工作的时候咱们全国少工委提出来一个城乡手拉手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热血沸腾啊，因为就是当时的手上的杂志，就是辅导员专业杂志只有一本，叫做中国辅导员。那么还有就是少先队小干部，可能有的学校还会定少先队活动等等，那我们只能从这些杂志上面获取一些就是上级的一些信息，还有引领方向的文件。那我就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时我可能就是跟我的一个师妹，她是分到了密云更远的一个山村，叫做大橙子学校。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俩就一拍即合，来咱们俩手拉手吧。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于密云的城中心的城区小学，那么他们学校是属于偏远的山区小学。那么那个时候交通嘛，相对来讲就像刚才我说电脑那样啊，也不是很发达，不是很便利。那么我们就是愿意把两个学校的孩子组织到一起，然后互相的沟通思想啊，交流现在的信息啊，互相学习，也让城区的孩子体验一下农村小孩的这个生活，也让农村的小孩就是看看城里的孩子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他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成长。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们俩一拍即合的情况下，也没做什么方案预案，然后我 就直接去了， 我就自己那个花了钱，然后租了车，然后准备了活动的材料，两个人就我们就拉着学生就去了。去了之后等于是一个礼拜天的一天时间啊，然后那个活动就是孩子们乐得不亦乐乎，玩得可开心了，然后收获也很大，然后我们两校的老师和学生也建立了特别好的这个沟通方式或者是联系方式。然后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呀太成功了这次活动，然后回来以后迫不及待地跟校长去汇报，你们猜怎么着？ 被说了吧，应该 一顿批评， 又被批评了， 一顿批评， 安全问题吧， 对，安全问题，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刚毕业，就是那种一腔热情， 嗯， 那个 有想法就去， 对， 就 去实施，就是年轻人这种、这种特点吧。然后现在想起来，哎呀，真的怪不懂事的，也不懂得办事的程序，因为现在这个安全问题提的这个日程上，以后就越来越重要。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校长批评的对，幸亏没出事儿，要出事儿的话真的是了不得。 嗯， 所以后来那件事情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训。嗯，尽管要搞活动做教育，还是要关注小朋友的安全。 嗯， 对，还是要从全方位来考虑这件事。 对对对， 但是其实咱们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城乡手拉手，你想想在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的王老师能想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对，我们现在 包括一直到今天还是会有类似这样的活动。 对 对，那时候是在20年前了，我觉得哎哇，那个时候就有 这样的想法， 还蛮好的。 对啊，而且当时王老师还是自掏腰包来。 嗯，确实是。 就这一句话，我就不往下说了。 我们就都懂了。 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系列访谈节目啊，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市的密云区第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也就是少先队辅导员王玉茹老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作为一名辅导员的经历以及他的小故事。刚刚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刚刚工作时候的一些经历，那么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继续来探讨关于辅导员的这份工作，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讨论一下，一起来回忆一下大家的小学的欢乐时光吧。 没错， 那一会儿见啦。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最好的。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王玉茹。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哈，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接触到这份工作，接触到那么多的孩子啊，自己的一些忐忑啊，自己遇到的一些困惑啊等等。那么现在工作已经20年了，您现在回头看看又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呢？ 这份工作首先是历练青年人的一个特别好的舞台。我们学校大概有100多个教师工，我是其中的1%。我认为自己很独特，那么也承担着一份既独特任务又非常重的一份工作。那么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那么从这个开始的懵懂，到后来的做事情有这个规律，有计划，然后到现在效率比较高或者成果也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路是这一个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财富。那么这在这个20年当中，我也是从实践当中摸索，然后也经历了几任老师的指点。我觉得就是做少先队工作，它仅仅有情怀是不可以的。这个是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坤教授对我的指点。那么说那个 不能只有情怀， 对，说玉茹老师，你仅仅有这个对少先队工作的情怀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你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那么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本领。后来呢，我就跟着张博士张教授攻读了在职的教育硕士，也是少先队专业。那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一段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层面的学习之后，我觉得能够更加有效的指导我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不仅是对自己的提升，也是对学校以及就是德育和少先队工作整体的提升的一个平台或者台阶。这20年其中经历了也有很多，我想举个例子或者讲个故事吧，然后大家分享。刚才举了一个是一个团体的活动，一个懵懂一个冒失的一个例子。那么在这个20年当中，我觉得仅仅是教育学的理论还有少先队的理论还是不够足以能够支撑少先队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心理学的知识也是少先队工作的一个补充，因为毕竟是做人的工作，那么了解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能够有效的就是提高工作的效率。那么这里边有几个故事呢，就是我是在2013年、14年这个阶段，也是通过身边的朋友的介绍，或者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在研究就是发展心理学，也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学习还有他们的这个特点。然后后来我也就是当时是抱着好奇的这种想法也去学，但是一进去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学习的经历对我的工作太有帮助了。那么从我涉入这个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块，我就是拿这个沙盘游戏做一个举例吧。沙盘游戏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就是通过一个沙箱还有一个沙具，一些沙具啊，就是让小朋友来摆这个沙盘。那么这个摆完之后，然后小朋友去分享，那么经过几次的提升，他们会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知，或者是对与小朋友的交往会有一个改善，或者是对情绪有一个调整。其中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他叫小博，就不说真实姓名了。这个小博他是一个情绪非常暴躁的一个小朋友。那么他可能受到一个小小的委屈或者是不满意的时候，他就会大打出手把别人给打了，或者是自己去伤害自己，比如说破坏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破坏其他的东西，反正弄得一团糟。班主任老师当时也就是跟我交流这件事情，也感觉束手无策。后来我说不行，让小博到我的这个心理社团辅导小组吧。然后这个我也跟他家长做了一个沟通，家长还是 跟我站在一起，就是一起来， 家长愿意， 哎，对，家校共育，我们就是一心想把这个小孩从这个暴躁的这脾气，或者是不懂跟别人交往的这个状态，做一个改善。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主要是通过团体游戏，还有沙盘游戏，通过了大概8次左右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从他的沙盘这个分析，那么这个小孩已经接受了就是旁边小朋友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他不再以自己这个暴力的这种倾向去应对别人，他会跟别人沟通了。那么还有一件，就是有一天他风风火火的进来了，进来之后然后那个满头全是汗，后来我就一看他的毛衣，大概就是这个季节穿毛衣了嘛，那个毛衣袖子，就是袖子和这个身体缝合的这个线已经开了大概得有10几公分，我说糟了，又打架了。然后后来我说来孩子，我说你的毛衣怎么都破了，这么冷的天，那个到那个我的办公室，当然我的儿子跟他差不多，那个衣服大小他也能穿，我说你来把这件衣服换上，然后老师帮你把毛衣修补一下。然后他就是当时那个小胸脯一鼓一鼓的，就那个当时肯定是发生事儿了，哎，有事儿了，对，有事儿了。然后后来我也没有深问，就先让他去换衣服，因为毛衣也破了嘛。我说毛衣破了，一个是不好看，一会儿妈妈可能看到会问你，那个可能还会生气。我说把这个衣服脱下来，老师帮你修补好，修补好之后我们再上课好不好？后来我就让我的助手先组织那边的活动。我就把他毛衣修好了，修好了之后我就接着去上课，上完课之后其他小朋友都排队就要放学回家了，他就留下来不走，他要干什么呢？后来我想，是穿着我儿子衣服还没有换下来，他就去换衣服，换完衣服之后他就把我儿子的衣服就是叠得方方正正的啊，就是双手捧过来捧到我面前，深深的给我鞠了一躬，老师谢谢您。而且他，我就当时我看他那个眼里，就那个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当时我觉得哇，我这么一个就是出于母性的这么一种关怀， 对，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对， 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这个好像没什么，就是一个补衣服嘛，其实现在破了衣服很容易拿到街上的一个裁缝店就可以修上了，可能他妈妈也不会说他，实际上就是可能衣服破了就修上了，但是对于他来讲就这一幕他可能就从此改变了。后来我就见到他之后，从此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暴躁的情绪，也没有跟人无理的这种打闹。我跟他的班主任还有家长都做了深度的沟通，确实就是转变很大。后来他家长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那个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似的，就是那种感动。他就说王老师谢谢您，其实他别的话可能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很感动，就是说这个孩子一下子就突然懂事了很多，就是这个感觉。那么这是一个小孩的案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也是蛮可怜的，妈妈生下来他可能就病了，但是就是病了之后就没有那种当妈妈那种意识，说我要去给孩子哺乳，我要去照顾孩子，没有这种能力了。然后这个孩子的就是姥姥姥爷还有舅舅，就是他对他很关爱，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当没有母亲就是亲自来照看他的时候，不论是周围的人对他有多关心，可能还是少了一大块的东西。然后这个小孩当时进我的这个红领巾社团是大概4年级的时候，那这个小孩他从小没有吃过母乳，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把大拇指放到嘴里，有空的时候就去吸吮，就是这个大拇指。当时我说这个是早年带来的一些问题，我当时我一下我就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在我的这个社团当中可能会给他更多的关爱，包括我的助手也是这样，就是对他特别的加一份关心和关注，不时的在提醒他这个吃手是不好的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来二去，他就会每次活动都会坐着我，都是坐在我身边，如果别的小朋友坐在我身边他是不愿意的，每次都得抓着我的手。然后有一次他就趴在我耳朵边上就跟我说，王老师，我说哎，因为他声音小我也声音小嘛，我怕别人听到，他也不想让别人听到，我说有什么事儿啊？他说回头你当我妈妈好不好啊？ 哎呦 哎呦我天， 我说好的，没问题。 嗯， 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你又说不行了呀？我怕龚一伟哥哥不同意，因为我儿子了。 嗯、 他说我怕您儿子不同意。我说没有关系，我说龚一伟哥哥又多了个弟弟多好呢。然后他就是那样，然后就每天抓着我的手就说：“妈，你答应啊。”我说：“哎。”他说：“妈。”我说哎，然后就这样每天就是虽然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别人看着可能很腻歪啊，说这个孩子怎么跟老师这样，就上课的时候也这样，下课的时候可能过来就给你一个拥抱什么的。其实后来我在这个学校里很多老师面前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很多老师有这样的经历，源于我们的老师是给了这个孩子更多的关爱，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可能都当了他的妈妈。 嗯， 所以这个孩子在二小成长，现在应该上初一了，初一或者初二的样子。我相信他的这个人生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发展的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也还希望后期的追踪能多一点，我可能会有时间的时候再去跟他沟通或者接触。 应该现在还有联系吧。 现在他可能会在教师节或者什么时候会回来，但是中学的学习会很忙，我可能会通过他中学的老师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也是继续的去关爱他吧。这是两个小孩的故事。其余的就不再分享了吧。 哇，这确实听起来是非常温暖非常有温度的，包括这个校园里其他的老师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一份心， 对， 所以能够让孩子也充满爱。 对，其实感觉听到刚刚王老师讲过的故事之后，更像是在看某些电视剧或者是小说里面的情节。就是并不相信它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真的就是 大多好感慨哈、 就是我觉得已经不能用一个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这个称号来称呼我们的王老师，或者是说整个学校的其他的这些老师，包括像现在好多的这些教师嘛，教书育人，教书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主要的是讲的是育人， 那其实更重要。 对，其实育人你包括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我们三观刚刚建成，而且对整个社会充满了那种好奇的感觉。 对， 你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对你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会深深的印在你的心里。 对， 你就包括像刚刚王老师分享的那两个小故事，我相信他们两个之后不管是在学校里面也好，还是在社会当中也好，肯定是会影响他们俩一辈子的。真好，只能说 所以有这样的老师真的是这些学生的幸运哈。 那王老师也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无数的这些令人感动的这些事情。那你觉得在这20年当中回看整个自己的工作经历，你觉得作为一名大队辅导员，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要具备哪些标准？我们可以先说硬性标准。 硬性标准我觉得首先在专业知识这方面，他首先是一个行家里手。那我们现在都说一句话叫做隔行如隔山。可能就是你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也是治病救人，但是如果让你走到课堂上，可能跟小孩子打交道，可能又得重新学习一番，是这个道理。那么就是在学校里边也一样，虽然都是老师，但是可能有的人可能叫什么术业有专攻啊。说我当时我学的就是语文专业，可能我学的就是化学专业。那么翻过来就是让他做辅导员这个工作，可能还是不能马上上手。他的原因就是在于辅导员的这个专业化的问题。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少先队的知识我们要从头学起，比如说队章，那么它是少先队员要遵守的章程。那么作为辅导员来讲，你要特别清晰。那么少先队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少先队辅导员也要特别的清晰。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跟着时代发展，要捕捉一些我们现在实在需要的一些对少先队员，或者是特别是说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这个期待，我们少先队员的少先队辅导员的这个责任，首先就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引领。习总书记老师讲说要帮助青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实际上在这个小学阶段少先队员的时期，我觉得这个时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更多的从价值这块做好引领，那么 让帮他们走好人生第一步，也就是形成正确的三观， 嗯， 那么才是我们教育的本根的问题。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的一些硬性的条件和标准。那么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也将近20年了， 嗯，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的总结或者是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 嗯，首先是加强学习吧。 嗯 嗯， 加强学习， 学习 哪方面的知识？就是之前我们所介绍的那些吗？ 一个是专业理论的知识，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心国家大事，要经常的向队员去传达我们就是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关系我们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个习主席又去参加这个 APEC 会议了， 嗯， 那对于这个就是小同学来讲，我们怎么用这个他们能听得懂的话，让他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APEC 会议对我们祖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有什么作用，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得通过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这一种形式，让就是说一些让小孩能听得懂的话， 嗯， 组织一些让孩子能理解的这些活动， 嗯， 让他们去在里边体验，这个是也是作为辅导员的一个专业的本领。 嗯， 比如说我们可能团中央下来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可能说的比较官方，那么到了小学之后，这个儿童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转化为一些活动，就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体验到感悟到党和国家的要求。 嗯， 这个是也是就是辅导员必须有的一种专业本领。 嗯， 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多向实践学习，那么多和其他的这个优秀辅导员进行沟通交流，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本领，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要是整天闭门造车的话，就是没有加强对外的交流与开放，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信息闭塞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话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和潮流了，就那么这个也是作为辅导员的一个专业化的能力和本领吧。 嗯 嗯， 哇，其实我小的时候哈，我特别羡慕这份工作，因为大队辅导员是不用给学生上课的。我小的时候， 不是的，现在是需要上课的 啊？是吗？我小 的 时候 是 需要上课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工作太好了，我说每天就哎，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 跟小朋友们做游戏， 对，我说哇，我以后也要当大队辅导员，这样的话你看我就可以每天就是排练在国旗下的演讲，然后每天排练一些文艺活动，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羡慕这份工作。后来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讲，这份工作也有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 对， 不是谁想当就能当， 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就是带大家做游戏， 对，没有，很轻松。 实际上听两位主持人来讲，好像你们对这个童年时代的少先队生活还是印象很深的。 我 当年 还是大队长呢。 哇， 三道杠， 对， 三道杠， 我当年还是三道杠呢，虽然就做了一年的大队长，然后就毕业了。 很棒很棒了。 那这个大队长确实是需要这个高年级的同学来担任， 也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对，最开始从 我就没当过，是不是？ 从小队长那个时候还兴每个学校里边发那个臂章，就是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 这个 现在还有， 这个是咱们这个少先队组织机构当中队长必须佩戴的标识。 对，但是这个可能离开了学校之后对这方面就不大了解了，反正当时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荣幸， 很珍惜。 对，从小学的时候那仨臂章我现在都还有呢。 嗯， 小学的时候先从小队长，对吧， 嗯， 这个我们学校有小队长，然后做到这个班级的中队长， 嗯， 就是像类似于班长的职位， 嗯， 然后后来又做到大队长。这真的当时整个，反正我当时还记着我的小学的辅导员姓赵，好像是姓赵，对，当时对他当时的年纪也不大，也是刚从学校分配过来的， 嗯， 就是刚毕业的老师。反正他当时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确实蛮多的。 嗯， 嗯，所以今天王老师坐在这儿，就特别让我想到了之前 当年的赵老师。 对， 虽然我也是经常想起我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他叫郭桂贤，郭老师。 哇， 嗯 嗯，我今年在教师节的时候，还从网上就是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寻找最美教师”。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 嗯， 我在那个上面填了一个单子，但是没有收到回应。但是我觉得，我希望郭老师能够通过这期广播，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思念。 我看到有人问我们啊，说这个辅导员对于国家的活动是不是特别了解啊？刚刚王老师也说过了啊，这个辅导员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小学或者是说整个年轻青年，对，不，这也不对，儿童当中，对，这个主观意识的一个集中点吧，这当然得对这些国家的一些活动要有了解的。 了解 你就像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习主席参加的 APEC 会议啊，怎么样把它通过这种我们这些成年人能听得懂的新闻，把它转化成那种小朋友们能听得懂的这些东西。对，确实也是很怎么说，现在确实对辅导员这份工作职业产生了一个新的印象吧。哎，那王老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藏了好久了， 早就想问了， 早就想问了。这个做大队辅导员20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或者是说是什么能让你坚持做一份工作20年？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想用一个流行的词叫做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可能源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郭桂贤老师。我当时在小学做这个少先队员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孩子。你们别看我现在做老师了，说老师得需要当众说很多话，然后组织很多活动，当年我是不敢的。是特别内向特别自卑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当年郭老师是看上我哪儿了，然后就说说这个需要我到这个大会上去做一个学生代表的发言。当时我是觉得我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然后白天也吃不好饭，就是因为特别的紧张。内向的孩子就是特别害怕面对这样的公众场合嘛，然后稿子可能是当时老师帮我改好的，改好完了之后就需要我去练去读，但是也没有需要去背，就尽管不需要背的话，我也都紧张成一团了。我记得当时的这个大会是在一天下午，那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校长讲完话，然后还有其他的领导讲完话。 这个由于我们中间有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的时间啊，这个王老师的分享呢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继续来跟大家做这个接下来的分享，那么一会儿见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以及在北京时间上都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王玉茹老师。 欢迎王老师，再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欢迎大家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刚才我和郭老师的一段故事。那么刚才我是说很紧张很紧张，怕上台发言吧。当时这个活动开始了之后，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了，但是我的两条腿就是迈不上主席台啊，那个手拿的这个纸稿就哆嗦的像吹风机吹纸一样哆嗦哆嗦嗦，然后紧张成一团。然后总站在我后边的郭老师用他的大手掌推了我一下后背，然后我就大步迈向了主席台，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把这个稿子读完的。然后读完之后，我可能是像逃离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步速，又逃下了主席台，就是这样一个不成功的一个经历。当时我认为是很失败的，但是我的郭老师跟我说很棒，完成任务。然后后来我对被鼓励了，其实我知道自己读得很烂的，但是老师会给我一句特别贴心的鼓励。那么从那以后我上台再不紧张了。所以这个就是大队辅导员当年郭老师给了我一个推力，然后把一个自信的缺乏自信内向自卑的这么一个小姑娘做了一个叫什么叫变身。 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性格改变了。 所以当初选择哈、上学的时候选择这个专业跟郭老师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 有关系啊、 当年郭老师组织的这些活动现在我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比如说他刚才你们谈到的这个鼓号队，当时我是最羡慕那个指挥拿着那个带星星那个旗子然后在这个头上、指挥这乐队的，就是特别的神奇，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当成啊，因为当时的指挥据说都是男的，而且是比较高个帅气的男生才能当上、那么我们当时在这个队里边就是女生多数是打这个小军鼓，男生那个号手多一些，然后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镲，总之很羡慕。然后还有一个活动就是郭老师带着我们去在植树节的时候去植树，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小学生，我觉得我们当年还没有铁锹，没有铁锹高，就带着，因为家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工具，然后 就是 带上大铁锹就去植树。当然有很多的大人跟着我们，当年大人是什么身份我们也不太清楚，就是应该是一些号召植树造林的一些领导，还有我们的老师，挖那个树坑的时候要挖成一米见方。你想，少运动员哪能挖得动啊？当时我记得当年植树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荒地，都是石子儿。大人挖起来都非常的费劲，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扛着铁锨，然后大人把树苗放到这个树坑里边去，我们就负责拿小桶提水去给小树浇水。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给我印象很深嘛。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现在的小学生可能缺乏的一个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同事聊起来，就说他们在组织，因为现在有实践活动，说也是参加一个劳动的一个活动，叫做挖白薯、刨白薯。刨白薯，说这个像摄影师要照相，说这个小孩拿铁锹的这个动作非常不专业，说不会拿，因为就是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现在这个田间的劳动离孩子太远了。 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让孩子来体验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历史也是很久远的，那么不能让孩子就是忘了这些事情，或者说不会，根本不会这些事情，我们还要有一个传承。所以说少先队活动也要把这些就是活动给它丰富进来啊，就是绝对不能把这些，就是说尽管现在我们手工农业可能不再那么多，但是也不能说让孩子不会。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就是这个方面是有必要的。那郭老师当年这个植树活动就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是当时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叫做扫盲，扫盲的那个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扫盲，我说大家都在学校里读书怎么要扫盲啊。后来我们到农村去，因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大家每各家各户都要贴春联，然后我们就去进千家万户去挑这个错别字。其实当时也是这规范汉字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仅仅是挑错字的这个活动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要经过敲人家的门，跟这个不认识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打招呼，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培训我们去跟别人交际的一种能力，还有沟通的能力，还考验我们是不是有文明礼貌。那么你没有礼貌跟别人说话，人家不允许你进的。所以这些少先队活动它不仅仅是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扫盲挑错字这个活动，它不仅仅单向是这一个挑错字，它其中蕴含了很多的多功能的一些因素来教育小孩子。 所以这些活动的设置哈、真的是用心良苦哈、真的不是我们简简单单说今天想去干什么我们就好就出发的那种， 说去植个树咱就去植树。但是其实说到刚刚这一点啊，就是包括比如说像小学生去植树啊、去刨白薯啊这些、其实我就让我想到了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这么高就真的，然后当时就是扫雪嘛，因为东北那边每年下雪都特别大， 下很大雪。 对，然后还再往前早个几年，那个雪那就更大了。这个基本上一到冬天就下好几场大雪。然后学校嘛，毕竟这个老师队伍就那么些人，他不可能都给你弄完。而且当时的整个的环卫的力量也没有那么的大，这个就 师生齐动员。 对，真的就是组织师生齐动员。这个我们一大帮小同学就拿着自己家里面那大铁锹，确实是那样了， 扛都扛不起来，是不是？ 对，确实。然后就那个去街道上扫雪，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姥爷告诉我说这不要做到各扫门前雪， 嗯， 这个你有那个闲有那个力量的话也可以去帮助一些其他人去扫雪， 有余力 对 则多扫， 对 然后当时就是让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个环节吧。 嗯，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家那边哈有一座山，那个山吧它是常年没有人在那边比如说种树啊或者说去清扫之类的，那个山上其实也有很多锻炼的人，但是锻炼之后呢会把那个垃圾啊或者什么丢在一些这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集体去那个山的后边去把那些垃圾都清理起来，就是你在清理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第一你是敢就是为你以前曾经随地丢垃圾的那种行为感到耻辱， 对， 第二种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清扫这个清洁工叔叔阿姨们真的太不容易了，后来你就我可能是从小学毕业以后哈，就是你再想去随地你就觉得哎就手上拿着真的是太不方便了，要不然扔一个角落你就会心生一种愧疚感，然后真的就会对我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这件事情。 我看到我们的朋友说啊，说这个听说北京市教委在普及冬奥会的活动。 确实，因为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 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 有这么回事。 那咱们的整个的，就是包括作为这些少先队的活动，有没有就是建立这些，比如说普及冬奥会啊，类似于这样的， 有啊， 建立这种小型的冰场啊，教这个小朋友们这些冬奥的知识，有没有这样？ 有，我们在上个学期开始，因为知道这个冬奥的消息之后，我们就开始，在网上搜一些关于往届就是冬奥会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跟队员们进行普及，比如说通过红领巾广播，国旗下讲话，校会、班会等等，那么要普及这些知识，我们还进行了相关的竞赛，就是答卷的竞赛啊，就是现场的竞赛没有组织，但是也是为了普及知识。那么最近我们学校就是密云二小，邀请了冰雪的专家要到学校给同学上冰雪课程。那么我们每年我们区教委还组织学生到这个就近的滑雪场，因为咱们密云还没有冰场，到滑雪场去体验这个冰雪运动。最近团市委还组织了一次活动，就是冰雪夏令营啊，就在不远的12月初，我们学校就有50几位小朋友要去参加这个冰雪夏令营。最近我们在组织报名工作，孩子们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朋友啊，悠然春天，他说正能量教育从娃娃抓起。你说的对。 这个我们这儿呢也有好多的照片啊，这个关于我们的密云二小的一些少先队的活动啊，来也有请我们的王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看看这些活动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张啊，这是 这一张是咱们长征胜利纪念日的时候，我们二小组织的一次体验长征路我当小红军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新兴火炬队旗后面有一面旗子，就仿照我们当年长征路上的这个军旗吧，这叫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这样一面旗子，虽然不是完全仿照，上面我们还写了一句话叫做长征在路上，然后我们在提示我们的队员要坚持走完这个十几里的这个路。我们是当时是徒手行军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长征是25000里啊，当时我们是走了一个微长征，就是25里， 25里， 对，25里， 那也很长了 啊，对呀，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有的人是很有困难的，当时我们学校是也准备了一辆救援车，就是哪个小朋友坚持不下来，可能去上车。但是我们，指挥员当时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校长啊，当时就是做动员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上救援车，可以当逃兵。这个 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就是考验少先队员的意志品质。那么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然后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都能够胜利的完成这个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们区区25里又能难倒我们吗？当时我们的那个小兵就士气高涨，没有一个上救援车的。 哇，那最后都坚持走， 都坚持下来了。都坚持下来之后，我们就红通社小记者就采访我们成功完成任务的队员，当时有的队员就说，当时真想上救援车呀，但是想起来那个总指挥说不让当逃兵的事，然后自己又咬咬牙坚持下来了。然后还有的人说，某某队员就是他分享了他同学的这个经历，说某某同学他是平足，因为平足我们都知道不擅长走的，走的话很累，头脚很疼，但是这个孩子他也是克服了难关，非常不容易。然后还有一个小孩是刚做完一个耳朵的外科手术，当时班主任老师也是建议他能够见习或者是坐车能够观摩我们的活动，但是他当时坚定地摇摇头说不，我要参加，因为这次活动对于他们来讲是冲击力非常大的一个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活动组织完了之后，全区有一个现场作文竞赛，后来当时我就特别关注这个年级，也是同时想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到底在队员心目中留下了多少印象，我就特意到这个年级去问这个语文老师，收卷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让他们数，我说大家帮我数一数，用这个长征题材做这个作文素材的有多少？当时我们一个年级是将近300人，有155人写了这个题材， 一半的人， 对，将近一半的人， 所以说 我就说，就是这个效果不言而喻。那么这个活动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收获也蛮大的，所以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与否不是老师来说，而是由参与 学生们来说， 他们才有发言权。 大家对这次活动的认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对自己的意识品质，而且对整个的长征的历史，对于红军的历史也是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对，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校长是作为指导员政委这个角色，给大家普及了历史知识，然后之后我们才组织的这个体验活动。 对，也是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长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肯定大家都忘不了了。 没错， 我想应该是20-30年之后，他们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也会回忆起这个活动。 对啊， 有很多话要说。 再去回想一下，在自己小学的时候， 以前也走过这样一段路， 以前走过25里，虽然只有25里吧，对吧。我看到有朋友说啊，这个微长征啊，然后说这是意志力的锻炼，咬牙坚持。 谢谢。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个他到高中的时候都不知道长征的历史构成。 你看人家小学就知道了。 长征历史构成是这样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然后红军的主力呢决定退出当时的这个根据地，进行长征长达25000里，就是我们常说的爬雪山过草地，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历史架构，一直走到了延安，两军会师之后建立了延安的红色根据地。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一张图片啊。哎，这张 图片是、 这个、 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献花， 组织少先队员去祭扫烈士墓。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密云区石城镇的这个白蚁化烈士墓。当时我们在这儿组织了一个祭扫仪式，那么同时还组织了1年级的入队仪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组织小朋友在这里瞻仰烈士墓，来就是进行一个红色历史教育，那么也是一个传承。那么踏着革命的前辈的这个足迹，那么继往开来，那么自己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也要继承革命意志，那不断的拼搏下去，奋斗下去，是这样想传递给孩子这样一种精神。这是小朋友在给烈士献花。 让看一看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更加的鲜艳了。 哎，小的时候真的感触很深啊。感觉回到童年。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反正就是小的时候一看自己胸前的红领巾，包括对于红领巾的那种 尊敬和 热爱 的感觉，还有包括之后这个因为达到了退队的年龄，然后入团 更加舍不得， 对，然后对于那种团徽，对于自己的团员证等等等等，就是那种感情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就是无比的热爱吧，算是。我们来看下一张，我觉得这张图片比较好玩了。 这个 三个小法官 三个小法官，这是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模拟法庭活动。我们看看这个审判长陪审员，然后包括下面可能这照片没有照到全景啊，可能会有被告、原告、书记员等等，全都是一套的， 是完整的一个小法庭。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密云区法院啊未成年人审判庭的这个庭长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一个案件的审理。这个所谓的案件就是加引号的案件了，就是学校当中可能就是学生之间啊队员之间的一个小的矛盾，怎么来处理，怎么来化解，这么一个程序。当时我们那个观摩这个法庭的人大概有200人吧，一个是从这个正规的这个法庭的审判的程序学到了一些程序化的知识，那么还有感受到了这个法院法庭的这个威严，法律不可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当时我们在那儿都是感觉有这种敬畏感的。那么到这个场合去组织活动也是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就是刚才这照片当中中间这个小法官啊，他现在已经考到了应该是人大附中，大概是那还有回访，非常优秀。 考到了人大附中之后就是进入人民大学，再之后就是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啊。 也是很不错哈。 对，你想一想，从小就接触到了这样的教育啊，对吧？真的，你看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密云二小啊，在这个王玉茹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这么多的活动啊，确实 丰富多彩。 想一想我有点想回去上小学。 你可以再去当一次大队辅导员，然后 我可不可以再去当一次大队长。 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辅导员。 非常欢迎辅导员。 是的，因为现在提倡家校社协同育人嘛。 真的，这个通过今天的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访谈啊，确实对于整个的少先队的工作的建设，包括对于少先队辅导员这样的工作一个认识，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 和了解。 对，没错啊，这个也让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的儿童每天在学校里面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去用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完成他们的一种即将进入社会，或者是说对于人生第一课的一个认知。当然有这一点，我们也是需要感谢所有奋斗在一线的这些教职员工们， 对，老师们，非常感谢大家。 对，其实不仅仅是作为少先队辅导员，其他的一些老师、班主任、其他的各科的主任、学校的后勤主任，对吧？ 离不开每一个人， 离不开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建设，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所有人的关爱。 没错。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1啊，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王玉茹老师今天的分享。当然也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去建设这些关于我们少先队的活动啊，这个可以把整个少先队的活动给它弄得更好玩一点儿。 我还是想说长征在路上，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努力。 不断前进，不断努力。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 拜。 再见。